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微信红包和微信转账呢，我们平时在生活中用的很多，但是这两个功能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如果我们没有领取微信红包呢，24小时会自动退回给对方微信。而转账，如果大家不想收款，可以打开后点击立即退还，直接就会退还给对方。不过呢，我们也可以不收款，然后24小时退还给对方微信红包。而微信红包除了在特殊的日子里最大额度会提到520以外呢，其余的时间最大额度都是200元。而微信转账最大额度是20万。有网友评论，是贫困限制了我的微信红包和转账的能力。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

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不论是富人还是流浪汉，无一例外。让时间发挥它的最大效用，可以让生活更加充实饱满。而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是单调重复的过日子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，希望你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珍惜时间就是珍惜自己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， 当时我们大家都很浮躁，急功近利，比如说你要做房地产呐、啊，这个行业不行，我做那个行业啊，我怎么拿到最低的价格，怎么卖到最高的价？我把它划归为商业精神。我们作为制造业，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来指导我们的行为，可能企业就没有竞争力，企业就不可能持续发展。所以我讲，制造业一定要恪守自己的工业精神。 逻辑思维，罗振宇。 人其实都是在一个非舒适区的，舒适区里是待不住人的，他一定会活得极其的灰败。这个不舒适区对我来讲，就是要不要把这个事儿坚持下去做。比如说我们的用户知道我365天无休的每天早上6点半发那条语音，首先每条语音60秒精准，你可以试试每天说到60秒，意味着你不断的要试，大概一天如果不顺利的话，你可能得说40-50遍你才能把它说成整整60秒。然后你终年不能睡懒觉，6:20闹铃必须响，这就是自虐。所谓的工匠精神，我理解就是公开自虐。 360创始人周宏伟， 如果你把创业理解成是一种心态，创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？就是你在不断的学习创业，然后你内心有一个创业的梦想，你希望自己出来做事情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，你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对其他人、对别人有价值的产品。那么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创业。 今天969街头大访问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 希望2008年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不能掉队哈、啊。同样，该结婚的结婚，该生宝宝的生宝宝，每个人都不要掉队。这是2018年新年我最大的一个愿望。 新年愿望当然是明年越挣越多，减肥成功。 我的新年愿望呢，是希望我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呢，能够在新的一年呢都找到另一半。然后呢，最期待的事呢，当然是参加他们的婚礼啦。然后最烦恼的事就是我要给他们包份子。 2018年的新年愿望，第一个就是每年的惯例，希望新的一年我的家人还有朋友继续的身体健康，然后平安顺利。第二点，我是希望在2018可以幸运一点，让我多可以做一点我想做的事儿，少做一点我不情愿的事儿。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在2018可以收获一段好的缘分，真正意义上遇到一个我爱的人，并且也很爱我的人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回忆里面有种游戏让我好怀念，不管玩过了多少遍从不疲倦。哦哦，我盖了一大堆的房间，却没有半个人在里面，直到你出现在我身边。哦，我的老天，大富翁有钱没闲，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，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。大富翁有再多钱，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，就算发现我都要站在你身边。

是让我躲不过去。什么原因你的发香总挥之不去？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。 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哟，张哥。